云知醒悟，却单刀赴会。 醒目敲出金戈铁马英雄谱， 你呀、啊、得当着戏班的老少爷们的面先给我办定亲礼、啊、我得堂堂正正的进你段家的门。 折扇摇来，才子佳人万古情。北京故事广播传奇书场， 听众朋友，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由纪寒邦演播的小说《汉朝那些事儿》。 嬉笑怒骂中解读历史，是非成败间感叹英雄，请听《汉朝那些事儿》。卓文君放下了富家女的身份，决定和司马相如私奔。那是在一个朦胧的月夜，他们就私奔来到了成都。有人说这是历史上最美丽的私奔。夫君的家到了，果然是典型的知识分子家庭啊，家徒四壁。爱情是精神的，婚姻是物质的，他们总不能沉浸在琴声的欢愉当中，毕竟还要正八经的过日子。只是这样的日子实在是艰辛呢。她是个聪明的女人，她要改变目前的生活窘境。她想到了一个可以利用的资源，就是她的父亲大人，她要拿到她应该得到的。于是他们又重新回到了临邛。他们并没有直接去找卓王孙要钱，只是开了一家很小的小酒店。才子当起了酒保，才女当起了卖酒妹。那富豪卓王孙一向都爱面子，他的女儿当然知道了，终于打消了女儿私奔的怒气，向他们举手投降。那毕竟是他疼爱的女儿啊。于是父亲分给文君仆从百人，钱百万，及其驾驶衣被财物。卓文君和司马相如高兴地回到成都，买良田，置豪宅，过起了有钱人的生活。汉武帝即位，男人是不能在家吃软饭的。司马相如拿着上林赋献给新帝王，一朝天子一朝臣，新皇帝对他的赋是赞赏有加，拜为郎官。卓文君一生的豪赌似乎是大获全胜，高官得坐，骏马得骑。人可以改变环境，环境也可以改变人。只可惜男人有钱就变坏了，更何况还是一个多情的才子。春风得意的司马相如集万千宠爱于一身，灯红酒绿当中早就忘了当年的糟糠之妻了。于是他考虑良久，做出了一个大胆而又艰难的决定，离婚。当然了，离婚是现在才有的词儿，古人那不叫离婚，他们管这叫休妻。跟我们现代的夫妻离婚一样，离婚都得有理由啊，比如说性格不合呀，比如说第三者插足啊。司马相如萌生休了卓文君这个糟糠之妻的想法之后，于是写了一纸休书。当然，聪明的司马相如没能直接说要休了他，而是变通了一下休书的内容。我们来说一下休书的内容就知道了，信里居然没有字，只有13个数字，1234567890100000。这是典型的打哑谜呀、啊、什么意思啊？但司马相如相信 聪明的卓文君会明白他的意思。而我们的卓文君小姐，自打司马相如走后，那是天天等着夫君来接她，夜夜盼着夫君来接她。5年的光景一晃而过，她是等的花也谢了，还是不见夫君的身影。可值得庆幸的是呢，她没有等来夫君，却等来了他的信。接到信的他同样是激动的无与伦比，可是当他激动地打开信的时候，满心的欢喜立马就被一种叫做忧伤绝望的东西给代替了。卓文君是何等聪明的女人呢，自然知道夫君打哑谜的意思。这句话里每个数字都有，唯独没有意，无意就是无意呀。可以谐音想一下，1234567890100亿啊，百千万亿，有百有千有万，还得有亿呀。但这里边没有那个亿的数字，一谐音那就是无情无义的亿呀。这含义已经不言而喻了。伤心也好，痛苦也罢，卓文君就是卓文君，他很快从伤痛当中走了出来，他决定用尽全力来挽救这段濒临破碎的婚姻。他同样回了一封信，信的内容却很独特，只是将司马相如这13个数字正写了一遍，又反写了一遍，做了一首数字诗。一别之后，两地相思，说的是3、4月，却谁知是5、6年。7弦琴无心弹，8行书无可传，9连环从中折断。10里长亭望眼欲穿，百般怨，千般念，万般无奈把郎怨。万语千言道不尽，百无聊赖石凭栏。重九登高看孤雁，8月中秋月圆人不圆。7月半烧香秉烛问苍天，6月伏天人人摇扇我心寒。5月流花如火，偏遇阵阵冷雨浇花端。4月枇杷黄，我欲对镜心意乱。3月桃花随流水，2月风筝线而断。咦，郎呀郎，巴不得下一世你为女来，我为男。卓文君眼看口口声声说爱他一生一世的夫君变心以后，他并没有用最俗的那些忘记你我做不到之类的话来挽留司马相如的心，而是以暗讽的方式来刺激司马相如的良心。果然，司马相如看到卓文君的回信之后，用4个字来形容，是羞愧难当。回想起自己穷困潦倒时文君的种种好处，他的良知终于复苏了过来，于是来了个浪子回头，决定不再休妻。当然了，司马相如不休妻，但这并不代表他不再续妻。于是喜新不厌旧的司马相如回了这么一封信，信的内容不再打哑谜了，而是实话实说。他以商量的口吻对卓文君说，念在夫妻一场的份上，婚可以不离了，但是纳妾总可以吧。这对眼睛里揉不进一粒沙子的卓文君来说，纳妾比休妻更难受。于是他是真的愤怒了，为何自己的丈夫总是3番2次的要花心呢？他想过一哭二闹三上吊， 但是那样的结果很有可能是覆水难收，万劫不复。他决定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用司马相如最擅长的文字来作为最后的武器进行反击。一首流传千古的《白头吟》就这样新鲜出炉了。皑如山上雪，皎如云间月，闻君有两意，故来相决绝。今日斗酒会，明旦沟水头。蟹蝶玉钩上，沟水东西流。凄凄复凄凄，嫁娶不须啼。愿得一心人，白头不相离。竹竿何袅袅，鱼尾何喜喜。男儿重义气，何用钱刀为。卓文君怕白头吟这一剂猛药的威力还不够，还附加了一曲凄伤的诀别书。春华静芳，五色灵素，琴上在御，而心生怠固。锦水有渊，汉宫有水，笔物而心，解世人之人兮，貌与言而不悟。朱弦断，明镜缺，朝露兮，芳时歇。白头吟，伤离别。努力加餐，勿念妾，锦水汤汤，与君长绝。卓文君以四川烈女的刚强性格表示，自己只能愿得一心人，白头不相离的决绝。如果你司马相如还是要将花心进行到底，那么我跟你也就走到了尽头。大家以后路归路，桥归桥，各不相干。司马相如看了之后，震惊之余是大为感动，想起往昔的恩爱，种种美好，种种甜蜜，种种幸福，纳妾的念头终于被拔节而出的道德和正义给浇灭了。在说出一句话之后，立马高车驷马，亲自登门迎接卓文君入京。他说那句话是：送之佳银而回遇古布，当不令赴丹青感白头也。就是说呢，我读了你的文章之后，我决定回头了，一定不负你的青丝变为白发，不负你这份感情。卓文君的放手一搏，终于让这个风流多情的男人回心转意了。后人有《藏头诗望江亭》来吟咏此事：当卢卓女艳如花，不计琴心未有涯，复却今宵花底月，清虚怜我尚无家。这首诗四句每一个字，第一个字连起来，那就是当不负卿，写的寓意也很深，也是耐人寻味的。俗话说，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官场的诱惑早让卓文君心有余悸，因此当司马相如搞定西夷，功成名就回长安的时候，他并没有半点欢喜。对于他来说，司马相如越成功，他就越没有安全感。丈夫，丈夫，一丈之内是丈夫，出了一丈就可能什么都不是了。因此当汉武帝对受贿的夫君给出革职回家的处罚以后，早就想远离灯红酒绿的城市生活，去过逍遥自在田园生活的卓文君怎么能不高兴呢？在他看来， 隐居林泉，青山为伴，绿水相随，坐看日出日落，笑看云起云落，双飞双宿，甜甜蜜蜜，缠缠绵绵，岂不悠哉美哉乐哉善哉。一年之后，卓文君的田园梦碎了，汉武帝昭雪平冤，宣布司马相如受贿的罪名不成立，又把司马相如调回京都入职。汉武帝元寿六年，一代杰出的慈父大家司马相如悄然陨世。临终之前，除了对妻子卓文君的恋恋不舍之外，唯一的遗书是写给汉武帝的封禅书。总之，为了报答汉武帝的知遇之恩，司马相如当真做到了兢兢业业，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汉武帝在南北西部都进行了赤裸裸的武力征讨，当真是剑锋所到之处，所向披靡。而他是一个很有野心的人，他并不满足取得的成绩，他的眼睛里边容不下一粒沙子，他的终极目标是四海臣服，唯我独尊。于是就在这个时候，东边的朝鲜因为不安分，又成了汉武帝的眼中钉。那先简单的介绍一下朝鲜的由来。据朝鲜史书《三国遗事》记载，传说在公元前2333年，天神桓熊和熊女，熊女是什么意思呢？本意是熊变成的女子，可能是以熊为图腾的部落女子。也就是说，天神桓熊和这熊女所生的后代谭君王翦，在现在的平壤建立了王翦城，创立了古朝鲜国。在西周灭商之后，商朝的遗臣姬子到朝鲜半岛和当地的土著建立了姬氏侯国，他把商代的礼仪和制度介绍到了朝鲜半岛北部，被那里的人民推举为国君，并得到周朝的承认而成为诸侯，历史上称为姬子朝鲜。姬子朝鲜在朝鲜半岛统治了将近一千年。根据朝鲜太原鲜鱼氏世谱记载，朝鲜的鲜鱼氏源自姬子朝鲜的后人，而他们从姬子开始一共经历了41代君主，直到公元前二世纪才被燕人魏蛮取代。汉朝初年，燕王卢绾叛汉之后逃至匈奴，他的部将燕国将军魏蛮率领1000多人进入朝鲜，并成为姬子朝鲜的公相。公元前194年，他在王翦建立了魏氏政权，推翻了姬子朝鲜的政权，这是朝鲜历史上第二个王朝，史称魏氏朝鲜。到了汉惠帝吕后专政时期，辽东郡太守奉吕后之命跟魏满达成了协议，尊魏有别的关系，朝鲜是汉朝的特别行政区，魏满是汉朝的行政区特首，魏满有管理塞外蛮夷的权利，有阻止其他种族部落骚动的义务，有积极指引其他部落酋长到汉朝拜见的义务。换句话说呢，就是不能限制和阻拦他们的上访和进献。汉朝为了回报魏满的协助和支持，每年给予不菲的恩赐作为报酬，逢年过节还会送上特别的礼物作为奖励。总之一句话，朝鲜是汉朝倒贴的附属国。魏满以称臣的名义得到的实惠是看得见的，依靠强大的汉朝的支持，先把邻国

将永远长存。 请木敲出金戈铁马英雄谱。 你呀、啊，得当着戏班子老少爷们的面先给我办定亲礼、啊、我得堂堂正正的进你段家的门。 折扇摇来，才子佳人万古情。北京故事广播传奇书场。 听众朋友，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由济寒帮演播的小说《汉朝那些事儿》。 嬉笑怒骂中解读历史，是非成败间感叹英雄，请听《汉朝那些事儿》。魏氏朝鲜随着自己国力的强大，他想闹独立，想摆脱汉朝的束缚。那汉武帝就很生气啊，他认为权威受到了挑战，这是对大汉朝的侮辱。汉武帝说了，敢公然表示对我大汉朝不服，那我就打你。当然了，在动武之前，汉武帝还是先礼后兵，先派人到朝鲜和魏右渠进行了和平谈判。按照汉武帝的意思，谈得拢最好，谈不拢再打也不迟。元丰二年，也就是公元前109年，那是一个炎热的夏天，涉和作为和平大使，带着一颗火热的心到王显成和魏右渠进行了双边会晤。谈判刚一开始，涉和的心就掉进了冰窟窿里边，由火热变得冰冷。他原本以为携汉朝令四海臣服之威到王显成只是来一次免费旅游罢了，搞定魏右渠那不过是几分钟的事儿。可事实证明，这只是涉和一厢情愿的想法。对于谈判，魏右渠根本就不感冒，你说东他说西，你扯南他扯北。总之啊，最后双方的谈判是不欢而散。接连几天都是这样，涉和终于明白了，这么谈下去根本就没有任何的结果，与其在这浪费口水做无用功，不如回去向汉武帝报告。涉和走的时候，魏右渠也没有挽留，只是派了一个拜王相送。这个拜王送了一程又一程，大有把涉和亲自送到长安的架势。当涉和说请回的时候，拜王是这样回答的：山野之地，不说刘匪强盗，但是猛虎野兽就足以吃人不吐骨头啊，不把你送出国去，我放心不下呀。涉和是个明白人，知道拜王名义上是送他，实际上是监督他，他就沉默了。回去之后如何向汉武帝交代呢？涉和心里边琢磨着复命的事儿，两个字能够形容他现在的心情：郁闷。怎么就遇到这么一个闷骚男呢？这个拜王眼看涉和对自己的热情相送不理不睬，倒也还配合，不再多说一句话，两个人是一路无语，大有把沉默进行到底之势。不在沉默中爆发，就在沉默中灭亡。涉和终于选择了爆发，他爆发的地点选择在灞水。 灞水是两国的交界地，涉河在此做出这样的选择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过了河就什么机会都没有了。青山不改，绿水长流，送君千里，终有一别。那个败王眼看就要到汉朝的边境了，魏幼渠交代他的任务完成了，他长长地舒了一口气，说了几句临别的话，就准备告辞了。突然间就觉得一阵钻心的痛袭遍了全身，接着就是满天的血光笼罩。涉河割下了这个败亡的人头，这下可以回去复命了。朝鲜不愿归附我汉朝，我已斩杀了他们的名将。听到朝鲜不愿意归附的消息，汉武帝是满脸阴霾。随后听说涉河竟然在朝鲜境内如入无人之境，斩杀了朝鲜名将，脸色马上由阴转晴，随后连调查取证之类的过程都免了，直接对功臣涉河进行了嘉奖，升迁他为辽东都尉，负责那里的军事和防务。汉武帝的意思已经很明显了，就是要让你涉河当边防总司令，让你去守边疆了。可是涉河不会知道，自从他离开长安去辽东上任的那一刻起，已经是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返。花开两朵，各表一枝。那败亡死了，魏幼渠很生气，原因是在他的地盘居然被名不见经传的外来人杀了自己的人。为了挽回面子，他决定报复。冤有头债有主，就在他苦苦寻找不到涉河的时候，涉河却主动送上门来了。面对这个近在咫尺的新上任的辽东都尉，魏幼渠很给面子，人家刚刚上任不久，就派人火急火燎地表示慰问。晚夜时分，涉河睡眼惺忪的，但还是接待了这批不速之客。只是当脖子突然感觉到一种死亡般的凉意时，涉河才知道半夜三更的客人是来者不善，这个时候接待客人是要付出代价的，代价就是自己的脑袋。涉河死了，汉武帝很生气，他也决定报复。欲加之罪，何患无辞？欲兴之兵，何患无由？涉河的死正好让汉武帝找到了出兵的理由。他不再走偷偷摸摸的路线，决定用光明正大的一本道路线直接对朝鲜动武。于是一支由犯人死囚为主组成的东征军马上就成立了。汉武帝的用意很明显，让这些人戴罪立功。接着两名统军的将领也浮出了水面，一位是平定南越劳苦功高的楼船将军杨浦，另一位是后起之秀左将军荀志。两个人分海陆两路进军，目标直指朝鲜的政治文化经济军事中心王显。前面已经说过了，楼船将军杨浦在平定南越的时候，因为铤而走险走水路，从而出其不意地立下了大功，因此这一次对朝鲜他自然负责走水路了。行界一出手就知有没有，这话果然不错。杨浦率周师7000人直接穿越广阔的海上，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直抵王显城下，真如同天兵下凡。但是魏幼渠也不是吃素的，他敢和汉朝翻脸，自然有强大的实力做后盾。因此 面对这支从天而降的汉军，魏右渠并没有惊慌，也没有畏惧，他早已经在要塞之处做好了防御。眼看杨浦只有区区几千兵马，于是趁他们刚刚上路立足未稳之际，就发动了猛攻。杨浦所带大军以前到哪儿都是他们打别人，别人只有防守挨打的份儿。可哪儿料到到了魏右渠这儿，他竟然吃了豹子胆了，敢先下手为强，结果猝不及防，是兵败如山倒。幸亏附近的崇山峻岭成了他们天然的逃难之处，才没落得个全军覆灭的下场。跟水军出师不利相比，另一队走陆路的汉军情况也不容乐观。荀彧率领大军才出了辽东，在都灞水的时候就遇到了朝鲜人的顽强抵抗，结果让他们是寸步难行。汉武帝原本以为水陆并进，拿下朝鲜只是弹指一挥间，哪里料到朝鲜也是块难啃的骨头。在水陆两军全都受挫的情况下，汉武帝决定再谈判，硬的不行就来软的，所谓软硬结合。事实证明呢，魏右渠也不简单，既然敢公开的闹独立，自然不是等闲之辈。你来硬的我奉陪，你想来软的我还是奉陪，谈就谈，没什么大不了的，在我的地盘我怕谁呀？魏右渠嘴上虽然是这么说的，但是当汉朝的第二位和平大使魏山抵达王显城时，他马上换了另一副嘴脸，强颜欢笑，热烈欢迎，盛情招待。客套过后正式开谈了。也许都是姓魏的缘故，会谈一开始，魏右渠就对魏山许下了承诺，我愿意归附汉朝。魏山一听有点懵了，来的时候他还以为这个魏右渠怎么难以搞定呢，路上时不时的还得瞄几眼书，现在看来这些都是无用功了，根本就用不着嘛。识时务者为俊杰，你有什么条件尽管说。魏山想不到自己不费吹灰之力就把魏右渠给搞定了，心里边那个激动自然是没法说了。魏右渠就开始玩深沉了，我很想投靠汉朝，可就是心里边有点害怕呀。魏山一拍胸脯，怕什么呀？你和我都姓魏，500年前是一家，有我魏山在，谁也不敢动你一根汗毛。啊，可是我得罪了杨浦和荀彧，恐怕他们不会轻易放过我呀。嗨，战场无父子，更何况你这属于正当防卫，战场这点事儿算什么事儿啊？怕啥呢？哎，话虽如此啊，但我只有看到汉武帝亲笔写的赦免手谕，我才敢投降啊。魏山就把魏右渠这番忽悠的话当真了，于是请魏右渠和他一起去长安见汉武帝。但魏右渠自然不会自投虎口了，可是话又说到那个份上，难以圆场，于是他派太子和魏山一起去面见汉武帝。太子乃是千金之躯，魏右渠又以防身为借口，派了10000多人相随。魏山见太子相随的人这么多，就说太子一个人去就足够了。但魏右渠就解释了，我派太子带10000人马去长安，这不正可以显示我的一片赤诚之心吗？魏山无奈只好答应了。 但是魏山和朝鲜太子一行人马浩浩荡荡刚到灞水，还没进汉朝的境内就出问题了。此时在边境上的巡至虽然因为两国的谈判暂时停止了进攻，但面对朝鲜太子荷枪实弹的一行人马的到来，他的要求很简单，解除武装才可通过。对于巡至八个字的要求，朝鲜太子回了四个字，不可理喻。魏山眼看苗头不对，马上以中间人的身份跟巡至进行了沟通，希望巡至不看僧面看佛面，多多照顾，多多谅解。但巡至对魏山的态度也很坚决，原则如此，不能更改。结果还是维持原判，解除武装才可通过。就在巡至和魏山争论不休的时候，朝鲜太子却没这么大的精力站在河边等着，手一挥调转马头呼啦啦地走了。等你们啥时候有了结果再来告诉太子爷一声。朝鲜太子走了，魏山就急了，心想煮熟的鸭子飞了，没办法，只好向汉武帝汇报。汉武帝听了之后大怒，心想这样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人坚决不能留，于是叫人推出去把头砍了。魏山死了，谈判宣告彻底破灭。既然谈判不成，那就接着开打了。开打之前，汉武帝给巡至下达了死命令，不平定朝鲜你就不要回来了。话说到这个份上，已经没有丝毫的回旋余地了，该是巡至玩命的时候。人的潜能总是在困境当中才能展现出来，巡至在被逼无奈之下带领士兵发挥了不抛弃不放弃的优良传统作风，强渡灞水之后一路过五关斩六将，以锐不可挡之势直抵王显城下，和那里的游击部队杨扑胜利会师。杨扑带领7000水军登陆以后，被魏右渠打得遁隐山林，已经是一支支离破碎的残兵部队。在汉朝和朝鲜谈判的时候，他才得到了喘息的机会。战火重燃的时候，他又只好东躲西藏，过起了钻山豹的生活。因此，巡至的到来无异于雪中送炭，杨扑终于重见天日。巡至说，咱们两支队伍合围王显城吧，你负责东南两边，我负责西北两边，咱们城里再续前情。按理说，巡至和杨扑两军在异国他乡最关键最紧要的时候会师，自然士气大振，合围王显城自然是手到擒来。可这一围竟然围了好几个月，结果还在那儿围着。王显城之所以久攻不下，除了城墙牢固魏右渠拼命死守之外，更重要的一个原因，杨扑和巡至度过蜜月期之后很快就进入了审美疲劳期。巡至所带的士兵大多是燕代地区的精锐之士，英勇善战，军事素养过硬，攻城拔寨毫不退缩。包围王显城之后，他们每天坚持高举高打，猛烈攻城，就是玩命。但是杨扑的情况就大不一样了，他所带的大多是齐地的囚犯，这些死囚本来有戴罪立功的机会，个个士气高昂，勇不可挡。可是登陆之后被魏右渠来了个当头一棒，就跟霜打的茄子似的蔫了。